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见到道光皇帝，道光皇帝先是处置了两个烟鬼，庄亲王奕来和镇国公蒲善，替林则徐扫清了障碍。 道光皇帝禁烟之决心让林则徐感到震惊啊！皇帝的所谓替你扫清障碍，那就是先拿皇亲贵胄开刀。一个庄亲王奕来，一个镇国公蒲喜，可谓首当其冲了，先办了这两个贵胄。道光帝转身回到养心殿，一面走一面跟林则徐说：林则徐啊，有朕给你撑腰，你还有何后顾之忧？林则徐说：有圣上撑腰，臣无后顾之忧。道光坐在御座上，林则徐垂手站在一旁，张尔汉用大托盘端上两杯奶茶，道光端起杯子啜了一口：朕本想叫琦善去，但琦善这个人秉性宽和，不一定合适，其他臣工也各有专责，思来想去，朕还是觉得你去合适。你林则徐办事雷厉风行，横逆不动，禁止有度，有人主张闭关锁国，朕以为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宜采用此法。林则徐说：臣也以为禁海封关虽是一策，却非上策。各级官吏都知道，皇家度制取自广东粤海关、苏州虎树关和北京崇文门的关税，粤海关的税收一半上缴内务府供皇家开支，一半由地方留用，要是禁海封关，朝廷的收入会减去不少。道光说：本朝不禁茶叶和大黄，允许移商贩运回国，以活其民命，被养活者不知几万万，可谓恩德深厚，但英国商人不知感恩图报，反而运销鸦片，毒害我中土。人生在世，生服王法，死服鬼神，遗传远渡重洋，屡惊涛 遇害浪，全赖上天佑护，唯有痛改前非，才可沾沐天朝恩德。道光认为，大清乃天下第一大国，周边列邦不过是尚未开化的蛮夷，讲起话来有一种睥睨万邦的气概。据巡江御史奏报，广东夷商中有查顿、滇帝、马地臣、殷义士等积年烟硝，这些人你要想办法驱逐出境。但是英国常年派有兵船在广州洋面巡游，明目张胆地袒护烟硝啊。林则徐，你要有节有志，不要轻开边信。臣明白。道光从案上翻出几份旧折子，这几份旧折子你带回去看一看。4年前英国派了一个叫绿劳碑的遗囚到了广州，此人蔑视我朝，尽力擅闯虎门，还口出狂言，要我朝按英国章程办事。他自称是英国职官，要与本朝封疆大吏平起平坐，被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拒绝。这绿劳碑大为不满，招来英将马他伦挑战本朝天威。马他伦率领伊莫晋号和安东罗灭古号兵船闯入珠江，虎门炮台和横挡炮台发炮拦阻，竟然挡阻不住。这件事被载入当年的底报，各地官员全都略知一二。两条英国兵船冲过虎门，打烂了沿江炮台，直抵黄埔码头啊。卢坤赶紧调派8条水师船和20多条内河哨船围堵他们，用连锁木筏挡住水道，层层布警断其退路，另调2000多便兵驻扎在江岸。两条英国兵船与数千广东水陆官兵对峙了10多天，绿劳碑孤立无助，穷促求退，认错起恩，卢坤这才放他出境。当时的广州水师提督李曾阶在家养病，因此被罢黜了。驻守虎门的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以勇被加号1个月，在海口示众，而后流徙新疆。道光帝接着说，4年前的那件事余波未尽，广东一有大景，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呢。说到这里，道光又啜了一口奶茶。最近几天，朕在读《明史记事本末》，前明倭寇袭扰海疆，魑魅魍魉祸害百年，实乃前车之鉴。前明嘉靖34年，有一股100余人的倭寇在上虞登陆，闯入内地杀人越货，竟绕过北新关，经鹌鹑县入西县，逼近芜湖，还在南京城外绕了一圈，然后退到武进，辗转流窜2000里。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防军围追堵截80余天，才在虎树关将他们歼灭。但是被倭寇杀害的内地民众多达4000呢。说起来，倭寇是小股窜扰，却搞得海疆数省不得安宁。英夷就是当今我朝所遇之倭寇，本朝以战创业，以和守业。朕不想搞得边信四起，国无宁日。你此番去广州，烟毒要禁绝，海上鸦片趸船要驱逐，但要避免边信。林则徐点头说，臣明白。道光皇帝转脸吩咐道，张二汉， 奴才在。 你去把内务府舆图拿来。 这 张尔汉应声倒着身子退出去。道光接着说，当年圣祖皇帝定鼎中原时，不知晓本朝疆域有多大， 康熙47年，朝廷从李藩院和钦天监抽调了一批官员，雇佣了100多名堪舆高手和10个西洋传教士，历时10年实地测量，绘成《黄舆全览图》，颁行天下。林则徐说，那是圣祖康熙皇帝的赫赫功业呀，直到今日各地衙门依然以黄舆全览图为圭臬。张尔汉抱来了沉甸甸的内务府舆图，道光叫他把舆图摊放在东暖阁的大火炕上，道光与林则徐一起进了暖阁。圣祖康熙爷绘制黄舆全览图时，新疆和西藏有战事，未能实地勘测。高宗乾隆爷继位后，派人去新疆和西藏实地勘测，在黄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向西展会，但域外国家不能实测，只能根据传教士的口述编绘，编制出这幅内务府舆图，它可比黄舆全览图增加1倍有余啊！东至日本和琉球，北至俄罗斯和北海，西至意大利和罗马国，南至印度，把大清四周的大小国家全部囊括其中。但朕查遍全图，却找不到这英国呀。林则徐从来没见过印制如此精致、版面如此扩大的舆图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道光皇帝接着说，这是西洋传教士带到法国用铜板印制的，横排13张，竖排8张，总共104张小图，拼粘成完整的舆图，宫里人称它13排舆图。当年共印了100套，因为不是本朝官员实测，杂糅了传教士的奇谈异说，难免像《山海经》一样离奇古怪。朝廷担心谬种流传，没有颁行天下，分别存放在皇宫、内务府、避暑山庄、圣经和李藩院内。林则徐从镜盒里取出老花镜，浏览着图上的山川、河流、岛屿、海洋，从广州看到新加坡，从马六甲看到苏门答腊，从斯里兰卡看到印度，从阿拉伯看到土耳其和意大利。显而易见，距离越远，舆图的绘制越简约，简约到既无山川也无城镇的地步，形成一片片的空白。林则徐对印度看得十分仔细，舆图把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5块，统称五印度，鸦片就来自这个地方。可仅凭这幅舆图无法推断当地的人物山川啊。过了良久，林则徐才抬起头来自言自语道，有道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啊。道光踱着步子，钦天监的传教士说，环营是个大圆球，叫什么地球，英国在地球的背面，这纯属无稽之谈呢、啊。天圆地方，这是千年古训，要是环营是个大圆球，那圆球背面的人还不掉下去啊。说到这里，道光帝脸上面带笑容，仿佛是在嘲笑传教士们的无知。林则徐头一次听说环营是个大圆球，颇觉新奇。哦，地球这个词倒是蛮新奇啊。道光皇帝接着说，有一个传教士说，英国是岛国，距本朝有7万里之遥，朕也不信。内务府舆图南北2万里，东西35000里，但没有英国。据朕看，这英国不在印度西面，就在土耳其东面，只是这舆图上没有标注而已。要是他距我大清7万里，夷商怎能涉海而来？难道他们有孙猴子的本事，一个筋斗云翻过来的？ 道光把传教士的话当作海外奇谈。在他的想象中，英国应当是一个和日本或者吕宋相仿的域外岛国。顿了顿，道光帝接着说，广州和澳门乃是华夷混杂之地，林则徐你此番南行，替朕打探清楚英国究竟在何方，离我大清有多远，国力几何，兵力几许，朕要知道。林则徐颔首答道，臣谨遵圣谕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道光从厚厚的公读中抽出一份奏折来，朕还有一件机密要交代，你看看这份密折。林则徐接过密折展读，那是巡江御史周春奇写的。他奏称，两广总督邓廷桢有勾连走私、借权势勒索鸦片商贩之嫌疑，有人在广州城外的海状寺题写了一首墙头诗，铁舟争船结荣林，月钱三万六千斤，江湖贼盗收王镇，锦绣七躺献蒋钦，自许得名兼得利，许之能纵使能擒，至今翻覆波澜处，孽海茫茫愿独身。此诗虽未指名道姓，但谁都能看得出来，所谓结荣林者就是邓廷桢的。这首诗说邓廷桢每月贪贿三万六千两白银，数额之大令人震惊。林则徐抬眼观望道光帝，这可信吗？道光不露声色，邓廷桢历次经查大考都是着意，军机大臣王鼎说他有干将之才，不露锋芒，怀赵务之名而能包容，朕这才把他从湖北布政使超擢为两广总督。他在广州既督民政也督军政，可这广东水师和绿营兵糜烂得如同破棉絮一般，他邓廷桢有没有责任？朕不能仅凭一首打油诗就断定他有罪，可也不能不有所警觉呀。这广州乃是我大清国门所要，若是派贪赃枉法之徒做总督，无异于派贪婪者坚守自盗。你到广州之后，要查明究竟这是风影伪传，还是实有其事。林则徐这才明白皇帝为什么不用邓廷桢，而要派他去查禁鸦片。道光帝又翻出一份奏折，这份奏折是巡江御史袁玉林发来的，也与邓廷桢有关。几个月前，邓廷桢保举蒋大彪、伦朝光、王振高和梁恩生等人，说这些元变常年在外海和内河巡查缉捕，总计查获烟硝土盗200多人，起获烟土10600余两，超收银子62600余两，朕允准晋升他们。但袁玉林检举揭发了64名与鸦片有染之人，其中可也有他们这4个人呢。袁玉林说他们有查私纵私、暗开教口之嫌，朕远在北京，看不清邓廷桢和袁玉林孰是孰非，派巡江御史周春奇和给事中黄乐之暗中访查，他们的奏报和袁玉林相近，说民间盛传蒋大彪等人查私纵私，但广州协副将韩兆庆说这4人有功，究竟是韩兆庆养庸遗患，邓廷桢故意把水搅浑，还是巡江御史和给事中们核查有误？你到广州之后仔细查一下，给朕一个确实的结果。 巡查御史和给事中是查民风、听民怨、监视外省吏治的官员，有风闻奏事之权。何为风闻奏事呢？听见民间老百姓流言，不需要有什么证据就可以上报给朝廷。他们的所见所闻与广东官员的奏报相差悬殊。林则徐隐约感觉到禁烟钦差大臣可不好当啊。广州很可能糜烂透顶，当地的官变虚吏如同城湖射鼠，一官一商，一公一私，一兵一道，上下勾连结成紧密的罗网，难办呐。林则徐思索片刻，若确有其事，臣当如何处置？道光语气坚定，朕授你便宜行事之权，先处置后奏报。林则徐想起琦善关于酷吏的说法，圣上，臣有一事要讲。讲。大清律是康熙朝颁行的，当时并无鸦片问题，内地奸徒也不曾开设教口法卖徒吏。先帝爷颁发的查禁鸦片烟章程虽然规定对吸食者施以加刑和杖刑，但依然偏轻啊。臣主张对吸食者严刑峻法，给予一年教化期，对屡教不改之徒处以极刑，但杀人必须于法有据。臣请皇上重新修订禁烟条规，否则臣担心执法过刚，留下酷吏之名声啊。道光用手轻轻揉着腰眼儿，说得好，各省禁烟若无法可依，势必宽严有益，不能彰显圣心之功，国法之平。林则徐啊，你不妨在京城多待几日，与刑部、大理寺和督察院的堂官郎官们议议，说一说如何禁烟，如何量刑。此番前去广州，广东水师之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兵力都由你调遣，一定要把鸦片根除净尽，朕不摇之。但是一年之后若再有烟土进入内地和京城，朕可就要唯你试问了。道光最后这句唯你试问讲得很轻，可却着实严厉得很。林则徐不由得心里一颤，他知道道光帝秉性苛察，律己严，律臣下更严，往往不能体察臣子们办事的难处，稍不如意就大加惩处。根除鸦片如同根除老鼠，老鼠贻害万年，家家户户想尽法子根除净尽，可几时见过彻底灭绝了这帮老鼠啊？但是道光的话那是金口玉言，容不得半点折扣。林则徐觉得一副千钧重担猛然压在他的肩头，重得令他难以承受，他不敢拍胸脯做坦坦大言，小心地答道，臣林则徐累受皇恩，深知广东之行乃倒汤入火之差，为了除奸整逆、色大患之源，避免烟土流毒于四海，臣愿置祸福荣辱于度外，竭尽余困查禁鸦片。林则徐啊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臣去广州办差，需要懂彝语识彝字之人，请皇上从理藩院选派一名懂英语的笔帖使随行。理藩院是管理蜀邦和蒙古、西藏等边疆地区事务的衙门，有懂朝鲜、缅甸、安南、蒙古、西藏、阿拉伯、俄罗斯和拉丁语的人才。道光说，你找军机大臣王鼎，让他帮你物色一个吧。